ブゼー バザ ー Hello, 拜拜 Hello, 拜拜 歡迎收聽 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系 记得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 IG， 系 好啦， 同埋留言俾我哋， 系啦，但系我哋未必即刻睇嘅， 冇错， 但我哋会睇嘅， 系我系杨怡， 我系阿牛， 我系坏坏， 好啦，我哋继续呢个广告之旅啦，因为实在太多啦，咁咧我哋就分开咗上下集嘅，如果你而家先听下集嘅，不如听翻上集。 有人会咁嘅咩？ 有人由第一集开始听，哇！我仲未听到第一百集啊。 系啦，我咁你慢慢啊，咁啊。 跟住佢话啊，我而家想问翻一百集大问嗰、那个大问诶，即系个问题啊。跟住我 咁啊，二百集嗰阵答佢咯。 好啊， 二百集唔知几多年之后， 姑且答你。 系 啊，咁 咪佢照问咯，有人答你一回事。 好啊，我哋上集咧就讲咗一堆明星嘅广告啦。亦都讲咗一堆系宣传意嘅广告啦，咁今集我哋去进军广告嘅另一个界别，系 Y Y 头先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嘅，佢凭记忆讲到嘅，佢啲广告同我哋有啲距离，可以佢讲，系、 哦、 一啲 距离啊， 政府嘅广告啊嘛，感觉 我觉得咧， 即系佢唔系买一个 product 嘅， 而家嗰啲政府广告就 系 叫人打针啫， 冇啦，而家唔使打啦，系咪先？ 冇啊！呢排我睇到， 系啊， 嗱咁 呢排冇睇电视先，首先 唔系啊，我有睇过，我觉得系咪政府咧？即系我已经系政府机构啦，就唔 系 一定政府嘅。 即系唔系 买 个 product 或者叫你做一啲嘢。 我最近睇到，然后记得咧，睇咗几次就系阿罗明雪中暑嗰个咯。系咪啊？你觉得呢排成日有噶？ 系因为呢排热啦嘛。 系佢有个广告，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如果冇睇，我讲一讲少少啫。即系系罗明雪，但系佢做饰演一个 即系见翻罗明雪啦，我称之为 系咪？佢系嗰啲佢嘅装扮咧，好似街嗰啲工人咁嘅，戴晒黄色帽啊，着晒反光衣嘅。话 你听，佢系一个长期喺户外工作 嘅 人啦。 嘅工作。嘅人啦，佢就话你小心，佢好似系咪中暑啊咁样样，唔知点样样嘅暑啊，咁跟住佢就话记得饮多啲水啊，冇咩啊咁嗰啲咯，即系呢啲都系政府机构，即系提醒嗰啲户外工作嘅人就要小心咁咯， 要饮水啊， 系啊。 但系有时我见到，譬如我见到呢个时候，我心谂户外中暑嘅人，梗系唔想户外做嘢啦。 系即系 户 或者系有啲印象深刻啲，可能即系近年啲，可能系叫你唔知咩登记做选民啊，方力申嗰啲咯。 哦，登记咗未啊？同埋张智霖叫你换身份证。 啊，系啊，系啊， 系系系，都姐都有噶。 系系 系啊， 唔同年纪噶啦。 系啊， 嘉燕姐啊。 系啊系啊，嗰啲嗰类。 系咪有甄子丹啊？ 唔记得系 唔 系？ 唔知 甄子丹个系咩嚟？ 我冇乜留意佢，所以唔 系 好知。 唔系即系咁啱我讲起， 如果唔记得。 因为都姐个喺地铁成日见到啊，之前。 换身份证、啊、 都是算是政府的啦。其实仲有一些的就是我们都有翻即是恶搞过的行山那些就是咯。 是 即那些其实是不是 product 收到 的 不是靠彩数。 即叫你行山每一个人行啊。 还 有 上集 有 提过的刘德华那个服务业啊。 是啊 即那些就是。 我想讲刘德华服务业那个上集不记得讲讲少少。我翻看的时候发现呢原来里面有啲女咧，而家系 artist 嚟嘅， 系啊， 有黄翠如啦，有庄思敏噶， 啊咁多， 即系你一睇翻，咦，庄思敏嚟嘅呢个，呢黄翠如嚟嘅， 竟然系咁。 同埋咧，我睇翻咧，当然咧，我细觉得刘德华呢个服务业嘅广告咧，系累死服务业嗰啲人嘅。 我系后屘有讲嗰啲， 系扑你一街啊咁样。因为有一个咧系有条男人买胎试胎喺度，我唔知记唔记得啦。跟住咧试完之后，同嗰个 sales 讲话，哎，我都系想要翻头先红色嗰条，我想单打。咗咯喎，咁啊咁算啦，咁啊系唔得噶。 跟住刘德华就话：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就唔得啦。 我想问有冇呢个码喺晒度噶咯？有冇噶啦？呢个成日讲噶啦。 呢个咪最中意讲啦。但系你咁样就已经纵容咗啲西客啦，啲人就话： 喂，咁嘅态度唔得噶。 但系我去到外国都系咁噶。That's all you can see 。咁但系唔系佢嗰阵时咧，就真系觉得因为香港系旅游业嘅，咁大家就应该 sell 翻旅游业。系咪嗰阵时阿珍嗰排 之后？ 沙士之后可能冇 阿珍好后噶啦， 阿珍好后啊！ 你谂下刘华呢个服务业嘅广告， 2000年 金鸡一已经讲咯， 系啊， 几耐啊？ 但系啲人后屘就。抨击佢即系好似冇乜冇播啦。 再胆拖一个咧，系咩？你优质商户嘅话，怕咩人知咧？即系要攞个优质商户嗰个贴 标签啊嘛， 就等啲人有信心。后屘一街都系， 系啊， 我周围 呢 个广 告，我 谂 当时佢冇谂过，即系有咁嘅一面，啲人会咁咯，就以为净系讲话，诶、哎，你对啲旅客好啲，大家就会多啲生意啦。 因 为嗰阵 时沙士之后开始， 可能佢一未咁谂啦。系啊，即系开放自由行。 系、嗯、啦，多咗人嚟。 同埋你令我谂起嗰啲我哋去戏院睇戏嘅时候话唔好倒落嗰啲。 都 系 华哥咯， 都系邓系任达华。 成个 电影院搞晒 啊！ 嗰、那个广告四比三仲 而家仲有嘅，好似 但我想讲呢、這个广告播咁耐，依然有人喺戏院影嗰个电影个 mon， 你系咪黐紧咗线？ 有人有人做呢样嘢啊！ 教佢画哥嘅广告咁捻多，你仲影个 mon？ 仲系而家仲有人睇呢啲质素嘅电影嘅咩？ 即点解啊？ 其实你影嚟做咩？真系人睇咩？ 我真系 唔 知道。 唔系，我意思依家仲有人，即系当然佢唔系盗录啦，佢系影，佢影相影嗰个电影 铺出嚟， 嗰、那个 mon 喺度影乜柒，影乜柒啊？ 唔系，我都有影过，不过系因为啲特别场次， 解啊？ 即系前面有彭秀慧 咁嗰啲有明星，即系已经系唔系套戏啦，你咪影咯。 影后会嗰啲， 你点会仲影？而家铺播戏报紧， 有啲人咧就冇乜。 冇脑啊！ 系啦，脑袋时有用嘅东西系啦， 我想拆鸠嘅。 即系佢咧就会觉得，哎，我要 po 出嚟俾人睇，我睇紧呢套戏咯。 太黐啦！ 其实 po 张飞已经好多噶啦。 你系影张飞咪算咯，你影 咪影 张 poster 咯。 咁即系话画嗰个广告唔该继续播。 咪佢觉得吓冇啊，即系影下 po 出嚟啫嘛。 成个电影俾你搞弯晒啦。 但系佢冇谂过呢、這个诶，即系呢个 同睇演唱会一样，要影埋自己同个 mon 版权或者系呢个咁样。郭富 城借借口影对面嗰个 friend， 你明唔明啊？ 即系佢哋真系为咗铺嘢咯， 可能佢哋我唔知佢哋个脑系点理解，可能佢啲画哥呢个广告就叫我唔好影，但系拍片啫，即系 我影下啫。 系啦，因为以前真系会有人怼部机入去影，系影住翻版嘅， 摇摇版啊嘛，嗰啲叫做 即系真系影成部戏喺电影度摇 摇版啊。佢意思我哋睇嘅时候个 mon 摇下摇下， 好靓嘅术语。你翻版先个广告，你记唔记得咧？系有条友咧喺度。砌一堆翻版有毫无嚟啦，砌噶， 我好似系啊， 砌啲翻版，砌，然之后仲有广告咧，嗰啲碟系砌到一个监狱咁困住咗自己嘅， 系、哦、好似系， 系咪用毫无嚟喺度抿嗰啲翻版碟？ 咩害人害己？ 即系啦，即系总之你唔好买翻版啦。总之， 我突然间谂起咧、就是，以前咪有一个广告叫啲僆仔买翻版嘅、 哦，我唔知噶，佢话冇事噶， 冇错冇错， 咧系成为大家都有时玩噶，我唔知噶，佢话冇嘢噶喎，嗰啲 咁你都 冇人睇过咧？ 咁你都信？ 因为咧当时有好多翻版碟嘅铺头，就叫啲僆仔咧去做暑期 工，暑期 工就看个档，其实佢会拉佢嘅，边个看档就边个拉嘅。咁咧系有个广告咧，就 系 叫啲僆仔唔好以身试法，即系咧人哋叫你看档，咁咧佢个剧情就好，我哋成日玩啊，我都唔知佢话冇嘢噶。 佢话因为佢嗰个系喺街边摆嘅，个中童啦，嗰个女仔啦，个头金毛狮王噶嘛，唔知点解啊？因为当时。我觉得佢都系个头讲嘅，系啦，即系佢就嗰个类似说服就 系、 是、你咁细个拉咗唔会咩捉咗唔会拉坐监嘅，你未成年啊嘛，咁 样啊。跟住嗰个差人就拉佢嘅时候就讲呢句嘢， 咁你都信？咁 样有女同院同男同院嘅， 我唔知噶，佢话冇事噶， 佢话冇事噶嘛。咁嗰阵时我哋成日都玩呢个， 唔好以身试法咁嗰啲， 就话唔好买翻。 以身试法， 唔系同埋咧，因为咧以前咧有啲翻版碟，除咗铺头，学你话斋，佢喺街边，真系有个纸皮打开， 系啊，就系噶啦。 跟住啲人就 系 咁抄嘅， 系啊，你想搵边只啊？咁 而家边有翻版噶？ 而家 翻版死埋 添啊！ 连 B T 都唔兴啊！ 即系以前。好有趣咧！呢、這个 系呢、這个呢、這个系一个 嗰 个 年代先会发生。你而家 好短嘅文化， 系冇再有呢、這个 都有十年嘅 翻版 九十年代嗰阵时咯， 尾端开始起啦， 九几年 持续咗一段时间， 到2000年多啲咯。 佢耐啲定系 M D 耐啲 ？M D 短啲，M D 系一个最短史上最短嘅一个发明 ，M D 太贵啦。 M D 短啲 之后就 M P 因 为 翻版碟咧，讲真啦，我都有买个翻版碟嘅，因为咧你明明好捻平啊，跟住你买碟翻去咧 又好方便，街边 最方便 系 咩？嗱，你以前买碟咧，你可能百几蚊一只，例如黎明咁，但系佢得黎明啊嘛。 哦， 但系咧你翻版碟，喂， 五十蚊有几廿个歌手，系啊， 但 系 有成四五个歌手集埋落一只碟度， 有李隆基、李隆二、李隆我龙 咁，咁你唔买啊？ 系咪先？你唔用啊？ 你即系你冇咁强大嘅意识，觉得你咁样买唔好啊？ 同埋我史上 冇一个意识话俾你听咁样唔啱。 后来就成堆明星用游行话你听唔好买翻版。 系啊，跟住咧，诶，啲翻版你掉地下踩啊， 碎噶嘛，我哋一齐打击翻版。 你有冇见过打击翻版有架车硬过噶？啲碟碎晒噶。咁咯， 我記得嗰個毫無嚟廣告咯。 啲人 成日 聽我講，我講咩啊？而家 講咩啊？如果你唔明咩翻版碟，你可以睇下《愛你愛到殺死你》有一個黃飛頭就係八兩金喺度買。 我諗聽我哋嘅都大部分明嘅。 都知噶啦，同你可能 同你差唔多啦。 我就系知有一个零零后有一次留言，我未听过我哋讲呢啲嘢。佢系啊 ，Amazing 啊嘛 ，Amazing。 诶，你终于记得一啲唔系 haters 嘅留言， 咩意思？ 你成日记，唔好话我哋啊嘛，记得佢啊咁。 飞， 仲有一个嗱，头先等 Y Y 讲先。头先咧，我哋开麦前就啊谂你讲，嗰个睇翻个，佢系咁揾一个佢印象中嘅广告，系政府广告。头 先我讲 系啦，由于佢同杨，佢我同杨怡啊，揸下佢，我哋完全。即系讲咩，所以你自己讲。 有啊，一定有人睇过噶， 一定有。 以前有一个、 那個、 有个政府广告咧，头先我哋讲即系讲开政府广告，咁跟住咧政府广告咧就系咧讲，好似系咪唔好爱护海洋定系保护海洋咁嘅？因为咧佢就咧系系啦，嗰、那个有个情节咧睇完咧系好深刻，同埋觉得好。好恐怖嘅就係咧，佢好似類似影住一堆人咧喺一個酒樓裏邊食飯，咁呢個酒樓裏邊食飯咧嘅時候咧，就有個人咧，即係以前你去飲咧，咪會擺條魚上嗰個轉盤度啦，跟住嗰個人就 條龍燈咁啦， 係啦，類似唔知咩班咁咧，咁嗰啲人咧就喺一張台度圍住曬好多人一齊食飯嘅，咁嗰個人咧就開始切條魚，啲通常啲魚咪會幫你分噶嘛，經理切噶嘛，跟住一切開嗰條魚嘅時候咧，入邊係一大堆垃圾啦，烏黑色嘅嘢噶， 係 總之好核突嘅， 咁就叫你保護海洋 咁啊，跟住啲人就反即。跟住影側邊嗰啲人就係反胃啊，即係可能揞住啊咁咯。跟住就類似即係好似用一個好世界時嘅聲音，即係好嚴肅嘅，就話咩類似係即係就類似可能唔好掉垃圾啊，即係講 污染海洋， 即係可能你食嘅嘢咧就 係、是、其實你抌嘅嘢。 係啦，同埋我覺得以前咧，即係呢一種嘅廣告咧，全部啊都係有少少咧 恐怖恐嚇你， 有一種恐嚇你嗱，你唔好食煙啊，你死啊咁樣，即係佢唔係嗰種。即吸烟危害健康，就成叫你死啊！ 其实是真实咁，真系啱嘅，即系你真的会死 的。我觉得可能咧，其实你谂下广告咧，就是有一样嘅，即系作用咧，就是叫你警惕你做一啲嘢噶嘛。即系譬如你以前嗰啲人就叫你唔好掉垃圾。 系， 即系乱抛垃圾罚款5000嗰啲咁样，好严正嘅。 一嘢就系讲出嚟， 唔系唔使讲系啦。 严禁吸烟，封政府员 就唔系用一种好油嘅方法嘅。 而家冇呢 个广 告， 而家唔系用呢啲嘅。 封政府员，戏院场内严禁吸烟。 系啊，即系讲到好似 嗰个， 好似 天王。唔系，因为我觉得当时咧嗰、那个 社会啊， 个社会佢哋未咁普及呢啲嘢，冇呢一种 咁 常识嘅， 佢哋以前咧 谈嗰啲咯， 系啦，要教育一啲人咧就会用广告嘛，即系。你叫啲人唔好掟垃圾啦，所以就要谂一啲 咩垃圾虫啊嘛， 系啊，垃圾虫咩人 人 憎嗰啲啊，系啊，佢嗱你掟垃圾啫，你唔使话你人人憎系咪先？即系佢讲到嗰样嘢系好硬嘅， 推到极致， 系啦，即系你佢有一个记得睇翻咧，乱过马路咧，哇，佢真系车咗个人打翻斗噶， 成龙咁样 样，系同埋咧以前咧，唔记得你有冇睇过？而家讲开过马路，即 系 叫啲人唔好乱过马路， 系， 然之后咧佢我好印象深刻咧，嗰个广告系有架车，即系主观镜头望住一架车冲埋嚟，好快喺条路度，跟住翻翻嚟见到咧个人咧就过马路，即 系 冇望架车啦，就向前过马路啦，谂佢就 cut 嚟 cut 去，车人咁样 cut 啦，即 系 好快想贴近 对剪。 呢个时候对剪嘅时候咧，有一下咧就系嗰架车已经去到好埋嘅时候，嗰个人咧就望住架车擘大个口，跟住跟住咧。就黑画面啦， 跟住叫你小心， 有啲声 扮 咗，有啲火烛车嘅声，即系可能嗰条友死咗啦。跟住有一个时期咧，我睇完呢个广告啦，跟住我过马路嘅时候咧，如果啲车有阵时咧，我系喺绿灯过马路啊， 你都会睇佢嚟紧， 我就会望咗个车擘大个口。 唔好话俾人听啊！ 首先咧，过马路仲要黑埋口，又买好多尘。 唔系啊，你细个就会觉得佢冲埋嚟，你擘大个 嗱，即系年代分别啦。如果你讲乱过马路咧，Y Y 系呢个啦， 我系过马路要小心、那個。 我哋个系啊，或者我哋系咩咧？系李克勤同你讲马路如虎口啊嘛， 好有。 优雅嘅，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佢哋系。 我以前就唔系一种冇 slogan， 但系有啲声音。 第一勤同佢讲咩？ 好压你嘅嗰啲， 喺度苦就梗系去动物园啦。 但系你记唔记得咧？嗱，以前其实仲有香烟广告嘅。 哦，系而家冇， 而家冇噶啦， 而家冇咁啊！ 慢保路咯， 系啊，有两只人，有两个人骑住只马噶， 好多人骑马，堆牛仔咁 啊！ 我有隐约睇过 咯， 同埋以前好多烈酒嘅广告，甚至话即系马爹利啊嗰啲，即系我仲睇到啲嘅， 系 XO 啊。 咁如果你咁，其实啤酒你上次讲其实都唔系好多，除咗 Blue Girl。 男生力咯， 即系唔会买 啲，同埋一堆鬼佬加士伯嗰啲， 加士伯有噶， 即系 sell 夏天要饮啤酒咁嗰啲啊， 系 比较唔系呢款咯， 系 因为啤酒唔算系烈酒啦，即系讲嗰啲咩人头买开咩好事自然来 嗰 啲，嗰 啲你冇真系睇过， 冇啦，系啦， 睇嗰啲 YouTube 啫，马 爹利啊嗰啲即系好近嘅一啲烟咁， 都叫 Cam 嗰个咧。 即系你精我都精，而家嘅啲人真系冇人睇过。 嗰个仲要讲咧，系啲人一齐食。 身形好易认， 系啊，嗰个我觉得好搞笑。玫瑰露酒都系， 系打晒武侠片咁噶嘛，好似呢个系我好细个仲有睇过。 我阿爷会买嚟饮，所以我先 系你精我精 先会饮。 一路买 中意 听 会饮噶， 唔系即系煮餸嗰啲人。 诶，系老 嘅咯，你 要试下咯，直接一买支试下，买咗孖蒸嗰啲， 系清酒。 而家冇， 孖蒸攞嚟煮餸啦， 而家冇竹叶青， 有人饮噶，有嘅应该，不过唔系。 你唔好饮呢啲饮蹭水啦，要保持清醒。同埋你讲呢个以前咧，我仲记得有一个醉驾，应该都系应该系有手提电话之后。就是有條友打去，你仲有咩？我而家翻嚟，喂喂喂，咁 喺度講電話， 係啊，冇錯， 切勿使用手提電話， 因為嗰排有好多交通意外， 因為嗰期開始聽打有手提電話， 即大家會揸車就叫啲人 影住個電話爛咗嗰啲咧。 哦，係係，即我頭先就係話咧，佢有啲直情我睇嘅時候，佢冇 slogan， 唔係即冇一啲人最尾嗰句啦，但係咧佢意思。我意思佢用一种好恐吓你咯， 同埋佢调转咗噶，你以前嗰个角度咧，佢叫你行人要小心过马路嘛，系咪？但系后来我哋睇嗰啲咧，就发佢叫驾驶者小心， 即系路上行人， 即系你唔好醉驾啦。即系譬如佢有一个系好有啲低成本啊，但系你好记得嘅。 饮多杯先走啊，嗰个系咪啊？ 唔啦，嗰啲 即系话俾你听，唔好饮酒啦。 或者净系见到个小朋友系咁喺度对住个墙踢波嘅啫，跟住就话咩佢阿爸爸咩危险驾驶之后就死咗啦，即系得佢自己一个。 系 仲有咩李先生嘅疏忽驾驶令佢老婆昏迷至今咁嗰啲咧？ 好恐怖嗰啲又系。 佢系逼个驾驶者多啲。系啦，但系就唔系讲个行人， 因为开始啲行人就冇咁容易过乱过马路 啦，系啲 过 仔者 教育其他人， 仲要成龙教埋啲大货车，方为大师傅。 好在 系啦， 咪头先我咪就系话嗰个鱼嗰个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因为我想揾嘅时候揾唔翻啦，睇下都冇人睇过啦， 有人睇过嘅， 屌，跟住咪另外嗰个咧，我就叫佢哋睇咧，有冇睇过咧？系卖呢个乱食街边嗰啲嘢啊， 哦， 即系无牌小贩啊， 有嘅， 我冇乜街边 有印象，但系唔记得。 因为佢嗰个讲好核突嘅系有一条马路好似淋雪咁，头先啊。即系牛就哇淋雪咁嘅呢个， 即系总之卖牛杂定唔知卖乜 咁。跟住嗰阵时咧，佢就会喺条嗱，佢一条好核突嗰啲后巷捞嗰啲好似猪肺嗰啲牛杂咧，佢咧有个 shot 咧就系咧掉一大堆内脏落嗰只车度捞啦，然之后咧就唔小心跌咗佢个烟头落去，跟住执翻嚟食嘅，跟住啲人就喺度买嚟食啦。跟住佢嗰个地下咧有好多嗰啲碗碟咧就怼落个箱度。 但系依家只会话你听，我哋好想食街边嘢，但系冇呢啲档， 冇啦呢种。 系 你有咩农变咗农樽嗰啲啦， 即 系铺头里边。 即系入咗铺打唔对户做。 跟住佢就类似系话咧，嗰个人食完之后就揞住个头，好痛啊！咁样。 我见过一个系啲蛋糕嚟嘅，类似喺蛋糕咧，即系买翻去之后冇雪到，摆咗喺度，跟住小朋友攞嚟食就肚痛，妈咪我肚痛啊，咁样 讲埋呢句添。 吓、啊，我哋做乜嘢啊？跟住就要你小心，即系食物卫生咁。 同埋话嗰啲生嘅同熟嘅分开嗰、那个， 生嘅摆下边。 呢个教育嗰啲 系啊，同埋政府广告就不得不提嘅就系打波先嚟落雨啦。 哦，系啊，嗰、那个系咩嘅关于？ 龙华轩啦。其实龙华轩嗰个跳开心舞啊，夜晚先做成龙呢个咧， 系关于 同埋呢一个系啦，大家成日睇成日讲嘛。其实佢系嗱，龙华轩系叫你热爱生命啊， 唔好自杀咁， 即系咁样嘅就系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我以为帮助万人啊， 系正面嘅。 Okay. 然后嗰、那个诶， 明天会更好。 但系啦，就系叫你即系正面都系正面， 即系冇一个 冇 product， 冇一个嘢，唔、 okay. 系完全唔系 冇嘅，冇 噶，佢只系正面啲啊，叫你。 哦。 同埋我而家先知龙华轩有长大版嘅， 系点噶？ 长大版龙华轩咯， 佢大过咗， 系啊，再拍一次咯，佢都去翻 一样噶。 佢、哦、都去翻文化中心嗰度， 即系话佢，我咁冇睇过喎。 系啊，我可以 send 俾你睇下嘅，我都系搵先睇到嘅。佢、哦、呢个大长大版龙华轩嘅过程咧，应该系喺我唔睇电视嗰阵时候播，所以我完全唔知 道、 哦。 即系佢纯粹系宣扬大家即系 要正 能量、正能量咁样。 系啦，要热爱生命，冇嘢冇事噶。 嗰个打波先系落雨，呢、這个都系好细个就即系 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啊？ 你又知点解啊？ 明天会更好嘛？ 你又知今日会落雨嘅？知啊， 系唔知咩咩？ 希望在明天啊！ 希望在明天，就好多人讲呢啲嘢。 其实落雨有咩好怕的？ 跟住好似曾经后期有人揾翻嗰个， 想揾翻嗰个肥仔啊嘛， 即系飞晒落雨嗰、那个。 系啊，但系好唔应该都揾唔到。 唔知啊，有啲 post 讲就诶，佢而家揾系点咧？ 想召 集 翻啊嘛，好难嘅。仲有龙华轩啦，龙华轩大家睇过啦，即系跳开心舞啦，跟住咩开心舞，青草地咁 样。盲噶嘛，佢好似系。 系啊，佢系失明嘅。 失明嘅人士。 系失明人士。系啦，冇咁讲佢似系啦。 咪系咯。 仲有一个咧，就系、是、电视节目好多种嗰个啦。 我成日俾人讲。 嗰、 那 个加啲橙皮啊，其实佢系卖咩咁得？ 咪 其实系佢卖咩？ 我知道我知呢、這个，佢系话电视节目咧，其实有啲系要家长陪同 PG 嘅 ，PG 家长指引啊嘛， 系啦，即系有唔同 糖两茶匙啊嘛，系咪？ 即系佢话有啲节目咧就系可以儿童观看，有啲就要家长陪同，有啲就成人嘅。 系 佢即系想分级嘅，当时就。 佢當時唔係佢想出個 PG 家長指引嗰件事， 佢咧好似係唔知九點半之後就細路係 冇。但係而家冇呢個 PG 家長指引， 其實 有 㗎，有 㗎， 但係唔會 show 出嚟啦喺個電視節目。 有啊， 有 啊，有 咩？ 有啊， 開頭啊， 呢個係廣播條例嚟 嘅、哦。但係佢有要整出嚟咩？即係寫住㗎。 佢咪有個 logo 咯，擺喺上面。 而家 PG 啊嘛 ，P 啊嘛。 嗰阵时候可能啱啱实行呢条例啦，系嘛，所以佢就好似用呢个咁嘅。 我都有少少提醒翻大家，记得其实唔好有去睇，你都同。 因为我记得我好细个时候， 即系 睇 到 睇戏咧，系冇分呢啲嘢嘅，即系除咗系，但系就再大少少开始就分咯。二 B 级已经唔入得去啦。 系啊，即系嗰啲戏院 又系。嗱，嗰个 系 戏院啦，头先讲嘅系电视。 系啊， 系啊， 系啦。 开始流行呢啲。 我 几时发现 呢个 PG 家长指引呢？就系、是、我细个睇《刑事侦缉档案》嘅时候，点解 PG 个字角头嘅？ 因为佢内容， 因为佢九点半啊嘛，即系夜嘅，你唔会见到真情。 其实，但系你如果咁样，你个电视啊，你都好难控制。不过你系咁样警惕人啫， 提醒啲人， 佢要自己 开嚟睇 咯，你真系 一齐睇咯。 即系要有个家长陪你睇，但系 家 长 指引啊嘛，佢隔篱嘅家长就得 嘅 PG 家长， 即系但系唔讲嘢都得嘅。 仲有一个 要揞住佢只眼嘅，你唔记得咩？ 系啊，系啊，好认真噶嘛，系啊，我系好笑噶嘛。同埋有一啲系，你记得宝宝龙啊？ 咩叫宝宝龙？ 我系宝宝龙啊，我系多多。 哦，呢、那个俾人哋侵犯嗰个嘛？ 系啦、 啊，要记得话唔好， 要 say no， 要同信任嘅人讲系咪？ 有咩事同你信任嘅人听啊？ 系咪个画面系咪喺架 lift 度俾人摸啊？ 系嗰啲系刮出嚟嘅动画嚟嘅，一路喐噶嘛，即系冇真人嘅。 系啊系啊， 系啦。但系有阵时候我先谂，系宝宝龙多多卖咩嘅？即系我想谂一谂。 唔系嗰 阵 时唔系会记得，唔系要记得话俾信任嘅人听。 系啊，就自己讲唔好，大声讲唔好，都呢、這个都几深刻嘅。因为你有啲家长就记得叫唔好啊，即系你同人讲 no 啊，唔好摸你啊。 即系用呢个广告话，你记得广告嗰度讲。 所以呢啲系动画式嘅咯，即系佢唔会真人式嘅同你讲唔好。 即系过马路马大口嗰、那个。 系啊。仲有系啊，我记得睇咗一个好我记得翻嘅系撒马利亚自杀会， 系点啊？ 影嗰条旋转楼梯嘅，我唔知叫咩得 啊， 黑掹掹噶，净系影嗰条旋转楼梯嘅啫，就嗰条男人喺咩楼梯度行嚟行去嘅，即系类似就佢走唔出呢个楼梯啊， 好深奥呢个咁样。 都当时我觉得几恐怖嘅，因为吓点喺嗰条楼梯点黑黑掹掹行嚟，啲鬼咁啊，即系。 即系唔知系咪好形状？ 佢就系玩咩有嘢嘅，同可以同我哋讲撒马利亚防止自杀会。 哦，反而觉得诶，嗰有一个咪话咩三家姐咧嗰个咧，一、 哦、 呢、這个系二家姐，呢、這个大家姐唔知咩。 咁三家姐咧， 跟住影住个阿妈定唔知个样，即系好似其实死咗啦嘛，定唔知佢即系佢有少少好似话 小朋友有啲问题咩？好似系 系咩？ 好似唔知咩病咁嗰啲咁嗰啲 嘅。即系点啊？可唔可以讲清楚啲？系咩嘅广告嚟嘅？ 有一个广告咧，系有个妹妹， 系啊， 就 所见张相 嘅，就话大呢个系大家姐，呢个系二家姐，咁三家姐咧。 O、okay, K， 我好似有印象呢个广告，但 系 完全 唔记得佢阿妈个样， 好似好 sad 咁 样，系啊，跟住就有句嘢弹出嚟噶。 系，但我唔记得究竟系卖佢个女有问题啊，定系个死咗个女啊？ 好似系佢令到个女死咗， 系嘛？疏忽照顾儿童， 类似咁嗰啲 又系呢啲啊。 同埋咧，我头先谂一谂，记得有一个咧，又系你话唔好独留儿童在家中咧、哦，有一个儿童咧，即系佢有个。佢有一个广告咧，系个儿童嘅主观镜头咧，就留喺屋企，但系咧佢嗰个望住个铁闸噶，跟住出边有人行过，即系嗰啲好系好好恐怖嗰啲，即 系你头先都好似 look 到啊，系嗰啲好旧公屋嗰啲门， 啊、 有个位俾你入信嘅，得个小朋友对眼嗰、那个， 即 系 好似话你个细佬就留喺屋企啦，跟住有啲人坏人就行过嚟啊嗰啲咯，即系又系用嗰种警惕性。 有一个系有一对夫，有一个系我睇嗰个咧，系有个夫妇拎住张相系喊噶喺度。 哦，好似头先 跟住就咩疏忽照顾儿童，咩抱憾一生。咁样噶， 即系哇，点真 系，即系佢留咗佢屋企，所以佢小朋友都死咗啦。但系冇咁样讲，就已经对夫妇系咁喊嘅啫。 因为记得咧，有一个年代啲人咧，好中意咧就留低啲细路喺屋企。 咁不嬲都系以前 就发生咗好多事嘅，咁所以可能咧就用一啲咁样嘅广告去话俾人听。 咁你以前好兴系嗰个大嘅睇住嗰两个自己都系儿童嚟噶嘛？其实， 跟住可能又煲落汤嗰啲。 你咁 样讲， 我记得咧嗰段时间咧，即系呢啲学广告可能好盛行啊，所以咧我成日要跟唔同嘅人去翻工噶。 就是、你就唔想喺嗰个广告 可以独留儿童 啊 嘛， 俾人告噶，好似 犯法嘅。 如果佢知道咗，系可以告。 我翻过四份工嘅细个， 跟跟人哋出去 见过世面， 同埋嗰啲咧，叫人哋唔好开着个火就出咗街嗰啲咯。 哦，我记得有一个 煲嘢 啊，定咩啊， 煲到个盖响飙啲嘢出嚟嘅 咁咯， 类似啦，即系跟住嗰人就出咗去。 有见过系咪咩？哎呀，你嗰度啊，屋企着火啊，嗰啲系咪啊？ 嗰个火烛啊，咁啊。跟住之后 个煲就影住好多水，咁嗰条友就出咗街啊！因为以前咧好多人啦，话听煲落汤落街噶，跟住啲人咧就话：，嘿，我唔同你讲啦，我翻上去啊，我煲落汤咁噶。 系啊， 跟住其实佢个汤就系咁样扭晒少少就行出街，但系其实嗰个火会吹熄咗。 其实而家都有噶。 而家都有嘅、 哦， 不过而家电炉 都 有 啲牟利系咁嘅。 而同埋，但系而家有电磁炉啲嘢，我谂 屌。 如果佢喊狂煲都系差唔多嘅啫。 仲有就系我之前咧，原来混乱咗呢。头先我哋嗱，我哋我做咩啫咧？我搞咗个广告咧，就系、是、我仲望妈咪借支个蓝牙小喇叭添，呢个系 Y Y 嗰句金句啦。 系啊系。 但系呢个广告嘅，知唔知系卖咩嘅？ 咪行山咯，要同人哋讲咯，即系唔好。 唔 系咩？系咩啊？ 佢其实咧系讲山火， 系啊，系啊，冇错，系啊。 后屘慎小核慎防山火而为生啊嘛， 系啊，冇错。 雨中安全要留 系 啊，冇错嘅。 佢讲山火其实 系， 跟住另一个系邓子峰带住一扎人咧，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咩？你打112就会收到啊嘛，即系行山就可以打呢，系啦。任何电信公司收到嘅地方，我哋就会收到。咁， 但系电信公司都收唔到，咁点算？ 佢会行山咧，山有一碌电话，即系唔系一个点，有一碌可以用嗰个嚟打112。 哦， 系啦，佢其实系卖呢样嘢，并唔系 真系唔记得咗，我仲以为系叫你唔好独自去行山添。 唔系， 即 系 有做出准备， 交友前准备好，联络方法要知道呢个邓子峰。 我记得嗰阵时有一个都系拜山嘅，叫人哋唔好整啲火种。 哦， 系啊， 嗰 个另外一个嚟嘅又， 系咪有一个系煲蜡嘅？哥哥好痛啊！嗰个啊，唔好煲蜡啦，叫你。 恐怖， 其实以前咁多警告嘅， 其实咁样几多恐怖啊！ 呢啲广告全部系警告人 嘅，系警告咯， 系啊， 一个警告 嘅 形式， 同埋赌钱落海咯，几正，几中意我。又易拍，成本几低，系咪先？ 佢影住啲人咧排队拎住个箱赌先落海。 你仲赌？ 系啊，即系话啲人 戒赌热线啦。 系有啲人 系 烟有冇噶？戒烟我唔记得。 戒毒就有， 戒毒就有，不可一不可再。 系啊， 系咪？ 食嘢死硬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啦。 咪生命冇 take two 啊！以前成日讲嘅， 食嘢死硬 都系由戒毒嗰度嚟。 你记唔记得有广告系大傻做 嘅？ 系戒毒嘅。 我唔记得系 大傻吸毒嘅咩？ 佢样似啫，佢成日做到 大大傻有吸毒咩？ 冇，我唔知道佢有冇吸毒， 应该冇嘅。 系啊， 唔系同埋我突然谂起咧，有一个讲病嘅，就系嗰个咩老公系咪你初恋情人？ 哦，嗰个系毛姐打乳癌嗰个，子宫颈苗、子宫颈针， 佢咪有一个好似追击手咁样嘅？ 冇理由系我噶，我老公就系我初恋。 嗰个其实几搞笑，即系佢有个镜头就好似揾一啲女人嚟射嘅，跟住有个一影到嗰个女人就逃走嘅， 系我 嘅， 系啊，我最好笑都系话我老公问我初恋咯，跟住毛姐就每个唔离嘅妇女都话上子宫颈癌， 系吓鸠你，真系佢行出嚟吓鸠你， 几岁以上嘅自己检查啦， 而家系阿 sa 同姜涛嘅有 HPV 嗰个两样嘢系 HPV 针嗰个系。HPV 针阿蛋都讲过，好似定系生蛇， 生蛇啊，我记得 生蛇， 生蛇而家都打针噶嘛，所以咪叫啲人咧就打针，乜叉都打针。 同埋记得有一个咧系子女好与坏，下一句 系 沟通与关，系啦。 我记得一个画面系点？ 我记得嘅系有条僆仔啊，嗰啲即系好似金毛飞嗰啲啦，就做错事啊 ，M K 仔 系啦，跟住佢喺爸妈度啲怕佢啊，咁嗰啲，跟住同佢翻屋企啊，嗰啲咧， 拧下头嗰啲， 系啊系啊。 都是这样的。跟 住子女好与坏，在乎沟通与关怀。 咁佢系咪承接翻个买翻版碟嗰个人？ 其实类似系佢长大咗， 可能佢翻买完翻版碟就翻屋企就 加个妹去买翻版。我唔知噶，又冇事，咁你都信？ 佢话冇嘢噶。 同埋好多嘅，诶、哎、有一个诶、小心骗子。 系点啊？ 即系嗰啲咧做场大戏啊！ 哦、 哇，好似做戏咁啊！你使乜使乜祈福啊？我全家人都幸福、 啊。系啊系啊， 嗰啲、 啊 那 个都成为大家会讲嘅。 但 系 啲人 成家都好幸福。 有。 系啊。 我个仔有事，我个仔冇事啊！咁嗰啲咯。 唔使啦，我成家都好幸福啦。 即系最紧政府啲广告啊，都系恐吓多，唔系总结系恐吓你。 都系啊。 有啲得意嘅，有少少用脑嘅，你记得国风洗手啊？ 唔记得喎，国风 幕后黑手啊！ 哦， 系啊，去完厕所叫 Richard 咩冇洗手，跟住佢掂嗰啲嘢系一个黑色嘅印噶嘛， 即系叫啲人要， 跟住国风就好似炒你冇洗手，你呢度黑色嘅， 呢、這个系咪沙士之后啊？都系 可能 好似 传染病嘅幕后黑手咁噶嘛， 但系而家之后 Covid 都系因为洗手， 啊、 但系就冇人理啦，已经呢、這个广告应该翻播啦，咁就 因为当时觉得哇国风好夸张， 因为再俾钱啊嘛。 系 再拍 再谂啊嘛，但系你 re播呢啲得唔得咧？其实 唔得噶， 应该唔得噶。谂下签咗约， 签咗约噶嘛， 系嘛？ 你 re 播佢就要再收钱噶啦，应该 re 播。 咁你不如讲下有冇一个你最近期最深刻噶 政府广告？ 唔系啊，即系总之你睇过嘅广告系近年啊，再近再接近 近年 系啊，最贴近而家谂到嘅。 我下一 part 答你 条令 有 时间 有， 我就问我老母借咗个蓝牙小喇叭添， 虽然听咗几次都要睇下有咩新嘢听先。 OK， 听得，我哋出发。 万一听到好笑嘅，切记保持冷静，迅速匿埋一边自己笑。 慎防笑死意外生，播客内容要留心。 讲得招式，听得舒适，录得出色，笑到扑直。 无聊听我哋， 招式舒适出色，超级超值。 无聊嘅关键系无聊。 啊，落狗屎啊！落雨山窗记得收衫啊！ 是啊，今天很大雨的收衫，不要晾出去了，拜拜。 好啦，歪歪你的问题是什么？重复一次。 我说最近排，即或者 近年， 近年 啊、 你成日都记得的。 你近年是 几近啊？ 你可以移交得的。 好冷串，好冷串。 即十年前都是近年嘛。 好冷串，好冷串。 是啦，近年。 好、okay, okay, okay. 久了，十年前。 杨怡先啦。 我如果最近期呢，就是 我上一集讲过是周国贤。但是他有 Revenger 那隻手 借钱那个 借钱的，还有李思琪和 Anson Low 成日不知道在那跑来跑去、 哦、咦，那是什么来这么熟的？ 系 E 人嚟噶，嗰、 那 个 E 人嚟噶，我唔记得 E 人啊， 唔知 Mira 嗰啲人、 啊，八达通定咩啊？好似 系啊，但我就记得李思琪 啊，系啊， 佢系咁狂跑，因为点解咧？系你睇 Viu TV 佢狂弹嗰个广告， 哦、 并唔系系啦， 并唔系你留意到， 系啦、啊，并唔系我留意到， 佢轰你，因为 不停轰炸。 我觉得不停轰炸我咧，系我咧成日睇到嘅咧，就系咧大爱奖，爱心奖。大爱就是力量，定 泰山功德会啊？ 我唔知道啊，捞埋一齐啦。总之有几条名人啦，有林志玲啦，仲有星云法师啦。 大爱就是力量， 系啊，爱心 全球华人感恩包容， 系 唔系？谂谂下，仲有几个噶？ 系 啊， 近年 谂到我终于系欧爱奖之后， 系啊 ，Jeffrey 嗰个三哥嗰个广告啦， 好似戏咁 嘅，系啊，嗰个唔错，拍得嗰个几靓啦。同埋仲有一个都系 Jeffrey， 但我唔记得诶，喺宝矿力啊。 哦，系男神 ，OK， 水仲落好 boy 啊，冇人讲。 冇啦，好旧。 嗰 个 余文乐 系曾经水动乐， 系但 系 好难有。 除咗大爱奖，另一个咧就系我疫情嘅时候成日睇到，然之后我咧成日都系冇睇画面，就系、是、听到个傻傻、哦。我个脑就咩嚟嘅咧？就系、是、叶丽仪揭， 有佢有讲错先，嗰个唔系叶丽仪。叶 丽仪咩揭面婆咪揭揭手艺？ 系 搓手艺啊？定咩？ 人哋杰丽仪啊， 杰丽仪啊， 我唔知大家系啊，我俾大家诶、即系可能喺食饭嘅时候，通常都会开电视啦。我屋企系咁啦，然之后我成日食饭，你就唔系望到电视，其实只需要一啲声音嘅啫，即系你个 background music 咁。跟住我成日食饭喺度，杰丽仪，杰咧杰咧，你杰手艺咁样样啦。又成日点解叶丽仪啊？点解成日都系 黐孖筋？ 其实杰丽仪。然後我看到我有一次去一個朋友家看到他咦葉麗儀出了 聲因為他知出來是普嘛 是 啊、就是、 這個是疫情經常買廣告來的 清潔嘛 是啊就是這樣 咯那你還有 Clean Clean 那個 朱神禮那個 那個不知道了朱神禮 嗎 Clean 啊朱神禮買賣的嘛 經常都買咯 清潔 疫情的時候、 啊、清潔東西啦我近年的廣告呢 最近你看過的啦 最近我看過 即是你比較黃的來的 好而近年好少话哇呢、這个咩撚嘢嚟嘅，好少呢啲。 冇呢个 feel 嚟， 冇呢个 feel 啊，系因为佢 冇 乜特别啦。我成个脑觉得近年嘅广告成日对我嚟讲好多嗰啲借钱啊，即系张张计冲嗰啲啊，借唔借还得到先好借。咁嗰啲不停都系咁样借钱，帮上兄弟啊。 咁你真系谂下几多人需要借钱， 或者月饼广告咯，成日都有。 咁呢排啫，郭富城咯。我你头先话近年我最深刻嗰啲系雪花膏。嗰条穿花狗，嗰、那个条男人咧喺边度 有啲胡须喎、 那個，系，但系唔系文定荣会云胡须佬啦。 嗰 条 友系 啊，穿花狗，你连佢个名字都叫嗰穿花狗嗰条友咯。咁 系啊， 我记得呢个穿花狗咯，同埋有好多嗰啲送外卖嗰啲啊 ，Deliveroo 即系 Foodpanda 啦 ，Foodpanda 之前系黄子华噶嘛，我唔记错， 系、 哦、 啊系 啊， 有卖过， 即系啦。咁我觉得啊，黄子华嗌 Foodpanda 唔知会唔会 delay 啊？ 系 会唔会嚟一张单又倒少杯嘢饮咧？ 系小 S 噶，佢系嗰个 Deliveroo 定系 Foodpanda？ 佢有卖， 佢有卖啊！ 有 吴康仁嘅，系啊， 有吴康仁嘅都， 嗰个好笑噶， 另一个版本。 边个系疫情滋生出嚟嘅？ 可以咁讲啊， 外卖平台 近年咯，即系好多呢啲咯。少咗我哋头先讲嗰啲明星啊， 米线 即系 我都讲过，我仲谂起另一个系盘菜噶， 盘菜 系啊盘我讲紧即系一百，曾经系一百毛嗰个盘菜。 哦，盘菜盈子 系啦，盘菜盈子佢都卖咗一个三哥嘅广告噶。 系， 跟住我就觉得哇，啲米线真系好有钱卖咁。 系啊，得佢系佢系赚到钱啫。 系啊，好犀利啊，真系。 即 系佢赚到几多咪？ 我哋会喺 YouTube 睇广告咯。你都成日讲， 因为 YouTube 俾你逼你睇广告啊嘛。佢唔系叫，佢唔系你唔自己睇。 我已经买咗机票啦，跟住你话， 同埋成喺 IG 就偷听我哋嗰啲广告咯。讲完嗰啲嘢就出现嗰啲。 嗰啲唔算啦，嗰啲标出嚟等你睇啫。屌你！ 我就系见到阿牛睇 YouTube 嘅时候咧，咁咧佢就睇 YouTube 啦，听到佢睇 YouTube 好，因为佢睇 YouTube 好大声啦。跟住咧，佢成日睇到中间有广告啦，然之后咧嗰个广告成日都系 trip.com， 因为机票 系咪佢好想去旅行？ 跟住我想讲，跟住佢好细声咁讲，要买咗机票啦。跟住我听到佢自己自言自语讲呢样嘢嘅时候，我每次都想笑，因为佢咧下一个条片佢又系听到佢讲，然之后佢自己。一细细声，买咗啦，屌！ 因为佢买完，所以咁多啲广告， 有时会斋屌咁 啊，跟住我就知道又系 TikTok 广告， 好笑。 佢升级 premium 啊， 就买捻咗啦， 就冇广告啦。 住花糕，点解佢仲平？ 跟住就屌我，唔喺住花糕买。 好，同埋有一个事情我哋冇讲嘅，而家讲广告歌。 过马路要小心。 哇，好嗱，又暴露年龄，又暴露一年嘅年龄。 亚马哈都唔算系歌嚟啊嘛， 亚马哈唔算广告歌，即系你而家讲一首广告歌出嚟。 啱啱嗰个 阳光柠檬茶嗰个已经系啦，任何天气啊嘛。 过马路要小心，你识唔识唱啊？唔识啊？ 我谂紧而家， 你头先都有讲过马路。 Man 唱狗嘛，我记得最后系。 唔系啊，好似 呢 个 系唔同嘅，你嗰个唔记得咗添。 我同佢系呢个， 系啊， 又系唔同年代。哎呀， 你哋 就咁成个三分波。 呼口嗰个啊， 交 通规则要遵守， 系啊，安全第一，拨拨 命长久。 同啲诗歌一样，唔捻啱音嘅就 系。我嗰个系叶丽仪啊，真系。 定杰丽仪啊， 叶丽仪啊，上海滩个过马路要小心， 跟 住有个男人唱迷球舞快一阵，哇嗰个系边 个 嚟咧？ 咁啊唱埋落去，好仲有 过马路能够相礼让，做人系要忍，即系你忍让一下先过马路。 自己作定系真噶？ 好似系真噶。 做人系要忍， 好似系啊。 哇！你作得歌词多都好多歌词， 好似乱嚟，开始自己作系咁，好似系咁嘅咁样。佢孟德拉效应佢老嘢 啊！仲有冇歌啊？ 仲有释兴隆咯， 哦，系啊，个我头先 嗰个 系啊， 热情不坚。 以前有你共我创造美好， 咁旺旺咧， 系 啊，我点知讲国语啫？细个嗰时你唔会谂 旺旺有冇歌噶？ 好多 有啊，千千来， 千来就是不一样。哇塞， 我哋都唱过啦， 我哋唱过一个。 嗱，呢个系阿牛咧，就会觉得妖嘅耻辱嚟，因为嗰个我哋有唱旺旺歌噶， 系 Come on 我嘅宝贝， 系啊，又唔想听到。 QQ 糖啊，嗰个 系旺仔 QQ 糖， 旺仔都好多。 你要唔要食一粒啊？ 系啊。 Yes， 如果想听就听翻以前集数嗰啲广告 我哋尝试播俾大家听，加翻咯，呢两集加翻去，俾个拼盘俾大家听下。旺仔好多嘅，旺唔系旺仔，旺旺啦，因为佢有几款产品，有旺旺小馒头， 有旺旺嗰个 旺仔小馒头， 系啦，仲有咩？口烧海苔， 口烧海苔系点噶？ 口烧海苔就系揦系影住个炉火，正宗原味咩火烤，唔知咁样。 跟住有个网烧紧一块，嗰个好似雪饼嚟。 系啊，旺旺雪饼，仲有烧饼旺旺， 仲有旺旺旺旺小小酥。嗰個啊， 講出嚟啫係嘛？ 旺旺小小酥咧係睇戲咧，有時喺度食小小酥， 大聲啊嘛， 跟住之後 雜雜聲咁樣， 熒幕嗰陣有跳出嚟 食佢粒酥 啊！我有食咁噶，你記唔記得先？ 記得， 好似台灣定係大陸咁噶？ 係啊， 其實 唔係 香 港 嘅， 台灣旺仔係香台灣嘅以前， 但以前啊， 而家俾大陸買 咗。同埋嗰個米餅咯，怕辣就食原味唔辣噶啦。 但係嗰個唔係歌啦，係咪？ 嗰個唔係歌嚟，但係好嗰個咧，嗰句有嗰次先講咧，我同事就喺度，好辣，怕辣就食原味唔辣噶啦。跟住狂笑，呢句又好爽飄嚟哦。 四周紫菜有冇歌？ 四周市场有歌嘅咩？ 有冇噶？ 唔知，但系嗰阵时都听。 你记得名字朱古力糖啊？ 有 橡皮糖啊？ 但系唔记得点唱。 一堆卡，即系佢嗰个公仔咪喺度跳 嘅。 我都唔记得系咩咩口味清新啊？ 系啊，类似啊。 中间嗰粒唔知点样跌咁样噶嘛？ 出边有朱古力，入边有橡皮糖嘛？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但系得嗰个公仔跳，唔记得首歌系咩死啦？ 到时我哋要再搵翻之后， 有一次我睇翻听过，但系而家唔记得咗啦。 咁 我 Hi TV Search， 名字朱古力橡皮糖。 系 呢个 Hi TV， 仲有咩广告？嗰万里望咯， 花生。 金龟妈，万里望。 呢个咧，少少咸，多多趣。但系呢个万里望花生，我见证佢由真人变咗动画。佢而家系动画嚟嘅。 可能 是但好核突嘅動畫，以前係好一堆人喺度踩 roller 啊， 跳嚟跳去， 好舊嗰啲拉龍嗰啲 roller。但我想講咧，仲有一個歌咧，我係諗翻起咧，就係咧， 李嘅榮華臘腸啊！你做乜唔講？ 元朗自設大工場， 生曬完美，搞曬個太陽，你仲唱到嘅，我知道。 我最近听到有一个歌咧，都系你会就系呢个喇叭牌嘅，哦，佢揾到，系啊， 请记住名字贴纸啊！ 吓贴纸啊？ 系啊！ 吓点样嘅？哦，即系嗰个贴纸，请记住名字贴纸啊！ 佢嗰个侧边有个佢专属嘅贴，即系唔好买假噶。其实系， 哦，即 系 镭射 系啦，即系咁样嘅意思。 我都可以请记住名字缺点，我听到 黐麻筋，即系皮汤。Oh. 我记得是咩朱古力，口味口味令你好清爽咁样，记得头先大约。 唔系嗰个朱古力奶都系嘅，嗰个好， 嗰 个好加全。 如果太多河马里， 系啊，就冇订期啦。 我应该搵河马里卖广告，因为唔玩尽啲嘅，老老实实。 唔当时 即系 搵 翻河马 里，卡通嚟啊嘛， 冇咁多 钱 啊嘛。 吓，点咧？你唱唔唱荣华腊肠啊？ 荣华腊肠 啦，都发现 生晒 咩啊？脸色不同是不是要讲吗？ 脸色不同啊！ 我后来找呢，荣华腊肠你成日唱的版本，只有一个版本是阿郭唱的。 吓， 啊，是郭文辉的。 都是这样的歌词啊？ 长版很多的，哦，但他很生鬼的，即阿郭以前最精神的声音，哦，不是现在吓，即系 阿郭反而他应该是那个咩喎？苏吉烧。 哦，系啊，苏吉烧个好正的， 系咪啊？ 一喺个沙滩度。冲凉着咗火噶嘛， 条雪诶缩雪条粟米， 佢都叫咗你唔好踢噶啦，你睇下咁就缩一烧啦。 哎呀， 就系咁烧焦。 咁我想卡洛 B 薯片，唔好问几点，系咪佢讲？ 系啊 系 啊， 行雷闪电会出事。 哎呀，好味啊！咁 问 几 点？ 不如试下，系 啊好啊好啊好 啊，系啊，跟住倒转用嗰只手嚟， 系系，跟住啲人就话诶食薯片唔好问几点， 千祈唔好食卡洛 B， 同埋伊力多，你今日饮咗未？ 我系咁，伊力多其实有好多个唔同广告噶， 啊，但 系 应该最令人都系记 得，就唔好饮啊，有菌噶，有个星星菌啊嘛。 嗰，那个系有一家人，有个爸爸， 有一个阿叔咯，男人同一个仔咯， 胡须佬咁，我觉得好似 佢成日 系啊，几得意嘅呢个。 佢成日攞奖嘅，我记得以前有个电视广告大奖，成日都攞奖嘅。 呢个系亚视搞出嚟嘅，但 系 我记得而家唔兴啦，哋系咪先？ 头先你讲起歌，仲谂起 CTI。你唱不唱啦， 哦， CTI 女旗咁咯，咪真系 系啊，杀噶嘛。其实嗰个系有少少玩嗰个超人嗰首歌，但系佢将嗰个变做广东话， 轉 啊，因为佢一个日文好似话杀价咁啊，杀价嘅。 仲有你好中意嘅维园汤， 系啊，我都想讲药啊，就系嗱，除咗维园汤呢个啦，呢个系郑少秋唱嘅， 仲有 个喇叭牌啊， 喇叭牌嘅陈松伶咯， 系啊， 喺个海边度操噶嘛， 嗰个系咪啊？ 着到红色咁噶嘛， 好靓嘅当时。 我琴日听翻先， 颜值高峰期嘅陈松伶 嗰首歌。真的不得了， 经典是不 是？是啊，我还以为那个喇叭牌是另一个人卖的，原来 是 他卖 的，是他的。我睇过，屌你！佢而家台面拎个喇叭牌出嚟， 喇叭牌咧其实唔系就系屙屎先食噶，大家千祈唔好误会佢台。嗱，我听同埋咧，喇叭牌咧，佢而家转咗糖衣包装， 唔系不嬲都系糖衣包装， 唔系噶，佢新式嗰啲咧， 以前嗰啲黑色噶，好臭噶， 保质丸啊，我真系，我都唔 系唔系， 佢而家呢啲咧比较即系容易啲入口嘅，同埋咧佢， 我想唱段上臂保质丸。 有病唔使怕。 保济院有个好得意系，佢全部都系啲小朋友动画嚟嘅。 哦，系系系，好旧嗰啲啊嘛。 面面小千二，阿超快食保济院。 但我话听我以前食过保济院系 想呕啊嘛你。 系点样食嘅咧？嗱，我觉得唔知点 好 细 粒噶嘛。 嗱，佢就有一桶嘅。 个口噶嘛，佢嗰啲动画 我知啊， 佢 好细粒噶。 但系知唔知我食嘅时候，嗰个人点样俾我食啊？ 你有冇啊？又系 唔系系一个以前细个一个凑我嘅人啦，即系佢系一个女人。咁咧，佢就我記得有一次咧，唔舒服，佢就話俾保濟丸我食。咁保濟丸咧係一啲好細粒、好細啡色嘅狀嘅， 有啲似嗰個泰國嗰只蜈蚣丸。 個大細差唔多，好似大粒啲添喎。跟住咧好多粒一齊食啦。佢但係咧，你知唔知佢點整俾我食？佢倒落一個杯度啦，跟住有啲水係温熱熱地嘅水啦，佢，變成一杯好似阿華田咁色嘅嘢。 污水。 然之後我飲啊， 即係佢係保濟丸汁液。 嗱，其實我唔明點解佢整到成杯 好似頭痛粉咁， 驚你飲， 因為我以前唔識吞嘅， 所以飲啦。 同埋咁多粒，跟住我，但係我飲完個杯都嘔翻出嚟。 快食保濟丸， 嘔翻出嚟。 跟住我對於保濟丸嘅印象好差。嗰个广告系咁倒落个口度，我觉得黐筋 嘅。系佢全部一齐倒落口度嗰位动画，仲好似好好食、好得意咁 啊！ 系啊，快食啦！咁 即系食咗会身体健康咁啊个样，但系唔卵系，好似阿华田咁个杯嘢，好似 冇再形容啊！阿华田， 因为佢成日饮阿华田。 仲有药啊，仲有咩维仙 U 咯？ 一二三四五六七 系维仙 U 嚟， 好令人。 都 以为卖保险，但其实是卖紧呢个卫生 员。佢 后 来真系俾蔡少芬攞嚟卖保险 嘅，系喺嗰个 栋笃神探。 唔系，我想讲咧，记得咧，佢好似朝头早做嘅呢个广告系嘛？我记得翻学嘅时候成日睇到。 你睇呢个噶？我唔系啊，我翻学咧。你一扭去咪呢个先？你觉得 系 呢、這 个？系啊，好似 我只记得我以前翻学睇咩咧？ 有个广告， 我系睇一连串嘅。哦，呼街，佢以后喷雾，滋一滋，令我呼吸畅顺。仲有 PG 婴儿用品啦，同埋、 啊、 日本干柔丸卡威呢。 呢个就都有翻。 仲有通屋奇应丸，同埋仲有呢个人字牌救湿缺丝缺丝。 啊，仲有一个八套牌啊，敏百物啊。 有冇用过？ 飞枝药液啊， 飞枝药液 啊，系啊， 冇用过。 但系原来八宝牌真系好多药噶，后来 八套牌， 八套牌 系啊， 呢一堆咯。我头先呢一堆系我早上以前翻学会睇到噶，即系睇到 Pigeon 婴儿用品屌出街啊咁。 系啊， 系呢啲咯。 Pampers 嗰个纸尿片， 纸尿片 系啊。 敏百物咧，佢记得佢有支嘢咧，将啲敏百物接落去。 敏百物嘅咧系马百良。 唔系马伯良，但系啲人 有一个咪马伯良，马伯良抽啊、那个抽 脷皮 牌 物啦， 傻鸠年 嗰个系嗰啲润喉噶，马伯咪飞脂药液啊， 系啊，马伯 一句嘅算唔算歌咧？ 马伯良 类似 slogan， 我觉得 白花油啦，我谂歌要讲埋 紫花油嘅后面有一个 小 儿，小 儿啊嘛， 系， 但系我嘅心又哇，叫你样都唔想用啦，咁 系咩？咁衰嘅， 佢噶 虎标驱风油咯， 咁仲有呢个咩双飞人药水咯， 系。 但系我想讲白花油嗰个真系 佢点我唔记得 和仔添，人哋有个公仔噶、 哦、白花油王子啊， 世界 系啊， 嗰首歌几好听啊， 喂，邓浩光住游水 啊，系啊，邓浩光唔游水做咩啊？唔通 佢帮佢做生意，但系游翻水嘅、啊， 佢有请佢做工，佢真系做白花油， 系 啊， 系而家仲做紧嘅，好似 系咩？仲做紧噶？我唔知系佢 之前 真系做工 咩？之前有访问佢又话 keep 得好好啊，唔知 佢而家好耐冇讲过 佢 啦，系咯。以前好高调喎，自从的士嗰单嘢好似冇咯。 好啦，仲有就系我哋有唱过《关键旅游》啊。 哦，系啊，好多人话好笑噶。 系啊，你可唔可以唱翻一次？ 可以，姐听呢个又系唔可以。 但系咧，《关键旅游》咧，我记得以前旧啲咧系詹叔嗰个唱啦，即系后来我记得我其实我记得嗰个咧系谷德超嚟。 我都系，我都记得。 向后跌噶，一路跌喺啲水池啊，唔知唔同嘅。 但系《关键旅游》系咪执咗啦？ 系 啊，应该 执咗啦。佢咪想嚟旅游咩？梗系关键啦。 佢有做 过 后期嘅《关键旅游》，但系唔系佢都冇唱歌。 冇唱歌噶，佢总之我记得佢系咁跌啦，向后啊。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广告是 Visa 的，买 Visa 信用卡的，然后有条友不停在中间这样跳下跳下，跟住个底不停咁换，可能 哦系唔同国家旅游咁样啊， 系令到人哋好系有傻佬咁噶。 同埋有一个唔系 Visa， Visa 有好多嘅，有一啲系去咗唔知去咗嗰啲意大利嗰啲国家咧狂跑嘅，有一个 咪就系呢个咯， 类似啲即系唔同国家度影噶咯。 佢就系企喺中间，但系嗰条友不停去咗唔同地方，都系咁样喺度揈手揈脚噶，就即系类似你去嗰地方都可以用咁。 你 见到 嗰啲FedEx 嗰啲广告，使命必达。 哦， 即系啲水浸洗车啊，佢都送件嚟啊，咁嗰啲咧，山泥倾泻都嚟嗰啲啊， 类似啊，嗰个人好似好劲咁噶嘛， 佢总之一定使命必达送到， 一定要送到 佢。FedEx 同 DHL 真系好劲， 佢卖 疫情嘅时候 卖到好强，我即系嗰个感觉令你觉得哇，佢真系送到嚟嘅咁。 系啊，呢个都系咯。 同埋我 research 嘅时候咧，我先勾起啊，你记得麦提莎享受并非单一化呢句嘢。 麦提莎我记得，但系唔记得咗佢个画面有啲咩咯。记得呢个相啊！ 我睇翻咧，原来咧佢系有一堆泥胶，呢个鬼佬拍噶，系一堆泥胶，啲嗰啲泥胶整到咧，好似嗰啲细菌小子啊嘛，细菌大王嗰啲咁样。 麦提莎嚟嘅。 一堆麦提莎 interview 一堆鬼婆 interview 一个鬼婆，即系问佢你会点食麦提莎？我会选到最后之后慢慢慢慢再 dip 佢粒心咯。跟住麦提莎就我食我啊，拣我啦，拣我啦。 咁样啊？点会叫人哋食佢嘅咧？其实 即系佢就 系 要拣一个 识享受， 系啦。跟住 好想俾佢食啊！ 冇错啦，麦提莎享受并非单一化。 嗰个女人把声好性感嘅。 我会慢慢啜下佢啦，咁嗰啲啊。 咁你点食麦提莎？ 成粒食咬嚼咯。我食我试过佢咁样食咧，我觉得我好惊我自己蛀牙，所以我唔敢咁样食。 但我想起你记唔记得有一个讲过系嗰条眉不停喺度跳嚟跳去 噶，系吉百利啊， 系咪都系朱古力嚟噶？ 定系彩虹糖？ 系啊，唔系吉百利。 吉百利嗰两个咧，一男一女啊嘛，嗰两个 靓 仔。 嗰、那个嘢嘅， 就咁跳啊嘛。 嗰、那个都好正，系啲 beat 嚟噶。 嗰、 那 个咧，但系嗰阵时俾人投诉， 嗰 个 有啲诡异啊， 系啊。但系你唔明点解，可能好食到条眉会喐咯，系咪？ 系。 但系咧，嗰、那个我记得收尾俾人哋投诉话佢，因为嗰轮嗰啲细路全部都系咁啊。系啊，俾人话佢教坏细路啊，收尾。 其实教坏细路，睇下你自己点教导佢啫。 唔知外国定唔知都系啊，话投诉 广告 俾佢播啊，系啊。因为佢系咁喐嗰条眉，啲细路就系咁去玩。 但好正， 佢 都 狂喐噶。因为佢配合咗嗰有首 个 beat 噶嘛， 系啊，嗰首音乐咧，跟住啲人就系咁整嗰条眉扮嗰个细路咯。但佢又真系做到啊，佢好嘢。 嗰排成日都话你识唔识？你只眉识唔识喐 噶？ 你条眉识唔识？ 唔得噶，单独可以。 识啊， 你得唔得？一齐我嚟噶。 系啊，所以唔得咯。唔系，我就揿住佢再练一练。 黐线， 嗰两条眉咁样蹬起嗰两个， 同埋好假嘅 Kinda 分分囉。 哦，嗰、那个有个好似系个男仔定 类似好假嘅美国式嘅广告，甚至 系 好美国嘅。 嗰啲就配翻音系咪啊？ 系啊，系啊，嗰啲系 唔系 MMM 咯？如果你话嗰两粒 MMM 喺度 系 讲嘢嘅， 系啊，有一个系两 MMM 同陈奕迅嘅，记唔记得？ 好似系啊， 系啊。唔知绑架佢哋，即系话哦花生咪冇事咯咁样嗰啲。 咁彩虹糖有冇卖广告啊？ 彩虹糖有， 有 搵咗嗰个 嘛？ 好似周星驰把声嗰条嚟讲噶嘛？ 系系系。 Step 彩虹 系啊， 咁啊， 系啊，我记得好似有一个咁， 但 系 好难食。我想讲彩虹糖， 你唔中意食？我中意食 嘅，我 OK 噶，我都 OK。 好甜咯， 我觉得好难食， 同埋好快食晒噶， 唔得啊 ，no feel，no feel 啊 ，no feel， 有一轮都有食噶。 I don't like it。同埋你有冇跟过广告啲 Oreo 浸奶嚟食啊？ 有啊， 一零一 发色系咁食噶，发色系咁食嘅， 但系真系好甜。 你讲起糖，谂起怡宝啊 ，sorry。 哦，我系识你嘅孩子啊嘛。 好笑嘅嗰、 那个，怡宝系黐牙同埋会咳嘅，食得太多。 因为咧，佢入边嗰啲好甜嘅嗰啲糖浆咧，其实 咩柔软核心 系 啊。 佢 话 怡宝，我食你孩子，请拣怡宝咧。跟住可爱怡宝其实好唔健康，入边嗰啲咁样 系啊， 黐住晒啲牙，跟住又黏。 同埋怡宝，我成日都好挣扎咧。以前咧就系、是，我净系想食橙味， 哦、 但系梅花间竹咁又好唔抵喎。柠、 啊、 檬我唔想食柠檬。 同埋嗰个咩难得你橡皮糖咯， 啊系啊系啊。系啊，你都 系啊，即系以前都时候嗰、那个，同埋万乐珠嘅有首歌噶， 系啊，跟住跳下跳下， 系咪一扎鬼仔喺度跳嚟跳去咁噶？好似 系啊， 其实嗰个咧系由外应该系 外 国买翻嚟，但系就改咗广东歌词，费 事拍过嘛，嗰啲鬼佬嘢卖俾你咪算咯。 嗰、那个好嗰日有条友揸住个万乐珠，跟住去做咗好多嘢都过到关噶。 我就记得佢跳嚟跳去一扎鬼佬，啲、 啊、 鬼妹咁样， 好似要做咩 school musical 咁样， 咪即系佢要佢嗰个类似 入边、啊、做咩之前都要食呢粒糖咁， 做呢个气氛， 跳过呢个窿，跟住佢就食一粒，跟住跳过咗个 戆狗， 都系记得呢首歌。 但曾经话咁，我真系好想试下万乐珠系咩味， 系咪？你真系会令到你 想买嚟食咯， 系啊， 会噶。 我能得你橡皮糖都因为咁想买嚟食噶， 所以你嗰个萝卜神即系就我哋嗰、那个，我哋恶搞个嗰个都系噶。 真吞吞， 我唔想再讲呢个。 嗰个啫，你喐下喐下啦。佢一面对自己，我就惊啦。一插落去就惊，手指。 同埋我有学呢个金沙朱古力接嗰个朱古力花。 其实金沙朱古力嗰个广告又系好似 嗰首歌好 转嚟转去。 佢每年都有啲唔同噶，同埋 系啦。我记得我最记得就系嗰条仔，唔知佢每日送一朵花俾我，跟住个画面就好多一。嗰啲朱古力花，即系 嗰 啲 时就好兴咧，一扎花带金沙嚟啊嘛，送俾人嘅，系乜你都要嗰条友真系中意食啫噶。 我每一次咧之后我就尝试，因为金沙佢真系炒晒噶嘛，嗰张纸咩点接嗰朵花啫？我后屘真系试过扁咯，但系整下中间又烂咗啊！即系好想接嗰朵花，但系扭嚟扭去扭唔到。 哦，仲有个朱古力都有唱歌噶。是你马俊伟唱的吓、 啊，朱古力唱歌咩？ 有只朱古力系 Mercy 啊嘛。 哦 个个都系成日唱，有条友好似搭火车噶嘛，跟住送佢盒朱古力，跟住搭火车又接住朱古力。 但系个朱古力好靓咁打开，有唔同色啲， 我哋普通细路少啲食嘅。 咁咪 Lindo 咯 ，Lindo 有歌咩 ？Lindo 冇歌，但系你睇到好似好想食咁咯。 好高级嘅嗰个马俊伟讲嗰个就唔系我哋金沙咁低级嘅。 金沙咩低级啊？好卵正嘅都屌，我需要食金沙咯屌。但系近年金沙好似变咗系，即系佢当时 sell 嘅金沙就高。贵即系情侣 sweet 嘅， 好似 cheap 咗 新年咯、 啊。 好似 cheap 咗， 又系新年咁样，同同丹麦南 而家冇乜人中意食啦。 仲有寿土牌送礼，梗要睇面。 嗯， 呢个咁似猪咪咪嘅把声， 都系咁上下。送礼要送送住呢个面啊嘛。仲有嗰、那个诶、太太口服液， 我、哦、太太都成日俾人哋笑啊。 而家好似冇啦，系嘛？好似唔兴冇乜。 冇啦，以前我细个唔知咩叫太太口服液 嘅。更年期啊嘛，我就系佢令我知咩系更年期，然后就系会好猛。 我唔明噶，我都唔明佢讲嗰啲就吓，点解女人要饮呢啲汁嘅咁？ 你迟啲饮 呢啲，饮呢啲汁，我哋送盒俾你。而家仲有冇太太口服液嘅咧？摆到位。 唔知啊，佢一支细细地咧，有啲似以前我细个咧咳会饮嗰啲蛇胆川贝液啊。 系有啲似，有啲似。 系咪？佢有支好细支嘅， 好细饮管叫饮噶嘛， 啡色嘅。 跟住佢个盖住系玻璃，要整断佢。 你整烂佢先饮得噶。 懒系佢 就 佢懒系好卫生，即系佢 系啦，即系佢出厂就 系包装咁样啊嘛。 但我就唔 系 好明点解要女人太太口服液，跟住笑啲人咯。 同埋仲有排毒美颜宝咯， 系啊， 排清毒素身体好，家庭必备确系好啊嘛。 你有冇食过啊？ 冇啊， 哦， 因为当时只系一个小朋友，你唔会食呢啲嘢。 佢哋成日话减肥要吃的， 大人先会食噶嘛。但系其实我据我所知，好似只系屙到你七彩。 我听闻咧，你食咗系咁屙屎。 狂屙屎咯， 系，但系嗰时好多人食噶。 咁屙屎系排毒，佢冇呃你嘅，系咪 排毒 美颜。但系美唔美颜就另一样嘢，屙到你脱光咁，你用美唔美颜啊？ 即系唔知嗰时就哇，我就系知道咧，听啲人话食完之后狂屙咯，你要准备好你狂去厕所咯。 诶，嗰排唔好翻工定系咩就食啊嘛。 但系呢只药当时真系好风行， 好强，我记得连刘丹都卖广告 嘅。排毒美颜宝，排清毒素，身体好。 系啊，仲连讲到 slogan 出嚟，咁你谂下几强？ 真系好深入民心。 系啊，仲有我哋嘅四海鱼蛋。 系啊，呢、這个都一时间 个个啫，解解啫。大家可以哇只乌， 同埋咧小鱼蛋嗰只咧就系、是，仲要系叮嚟食嗰只， 未即系七仔嗰只， 系啊，即系佢唔系 唔系煮 嗰只，即系个你知唔知嗰个包装系有个印度阿叉噶， 系咩？ 系啊，有个印度阿叉喺度，咁跟住有啲鱼蛋喺度， 证明 系 好印正宗印度咖喱咁啊， 系 咪？ 系咖喱。我突然间谂起 Jacqueline 嗰、那个 暗疮， 暗疮广告。 喂，系咪 Jacqueline 啊？ 咪就喂 Jacqueline。即系佢哋而家仲有冇帮人哋除暗疮咧？ 唔知道你边个李彩玲系咪仲焗头啊？ 唔知啊， 系咪？ 就系 嗰个以前觉得好奇怪噶，因为佢嗰个李彩玲嗰个咧， 唔系我哋嘅范围咯。 即系我哋觉得吓咁、啊、样包住烟，即系佢又唔系我见到我妈喺 salon 做 treatment 嗰嚿嘢，你明唔明啊？佢个布咁噶嘛，李彩玲焗头。 我唔知佢即系可能啲头嘅。 我好记得佢除咗即系我除咗电视睇佢之后咧，我睇八卦杂志都见到佢成版广告。 好核突嘅大个广告嘅， 好 捻 多 个头 喺度焗 嗰度。哦， 同埋阿施艳慈咯，定你记唔记得 啊？可唔记得？ 佢话佢即系做过嘛。总之呢个焗头呢、這个佢，所以 treatment 佢赞咁样咯，系 啦。Oh no, Jesus Christ！ Yeah. 我唔知道，我突然间谂起呢个 Jacqueline 嘅暗疮都系曾经通常咧喺赛马突击嗰度有， 或者宣传仪咯， 系啊， 宣传仪咯都有嘅。 咁而 Jacqueline 咧，唔知系咪真系 好 掂 咧？ 唔知 道，真系又系 search 同问李永会员，我唔揾都唔知道原来佢咁嘅下场。 可能 Jacqueline 呢个暗疮都变咗第二啲美容咯，可能有 嘅，因 为 而家好多啦，科技日新月异嗰啲。 好啦， 有啦，我哋一齐翻去 Ultimate Waterman Water Massage， 有冇挑战过讲呢个嘢？ 屌，呢个好耐啦，而家仲有冇呢个牌子噶？ 嗰个叫 Ultimate 啊嘛 ，Ultimate 定咩？ 唔知，即系啲 美 容嘅 水形啲咩面膜，除咗吴美恒本人之外，系冇人讲到嗰个字， 唔知有冇人睇过添啦？不如你咁讲。 Ultimate Water Massage。 屌，可能冇人睇过，自己翻去 search 下啦。 好啦，你哋睇下睇下嗰啲广告，我哋讲漏咗嘅，你就留下。 应该大把讲漏咗嘅。 系，因为我哋吓你 Y Y 讲咗，我哋又唔知道，可能 Y Y 差唔多年纪，你可以讲多啲。 其实我有啊，我有睇过，咁留言俾我。 一定有，啊、我哋啊，可能有啲新广告啦，唔知啊。 我哋新广告好啊， 谂下先啦， 谂先。 好啦，拜拜， 再见 ，Hello。 Hey, who? What's up?